了曾经的港口，逐开喷香的茶，解开陈年的酒。我想还知道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夜里出了三哥府，径直来真金这儿宿卫去。见到真金，叶里面色凄然地说：太子，您就把臣放外任吧，桑丞相让人实在是受不了啊。真金不解地问：我知道你跟他来往密切，这突然是怎么了？叶里说：太子恕罪呀，起初桑丞相李政颇为勤勉，对下官也很器重，因为他也知道皇上太子器重下官，于是下官误以为他是忠臣，与他来往就多了。后来他鼓动臣写德政碑，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儿，就当面进行抵制，从此他便怀恨在心呢。真金说：叶大人，你的为官操守父皇很赏识，你不会一脚踩歪上了贼船吧？叶里说：太子，臣与三哥只是官属交往，有一些私交，但是没有参与过他的任何恶行。太子，前天他叫臣去他府上，臣托故没有去，他第二次派总管来叫我，臣去了，结果他又逼臣上德政碑的奏章，臣是一口回绝，遭到他的辱骂。臣实在是不堪侮辱，朝廷有这样的丞相，我这官不做也罢，士可杀不可辱啊。真金说：大丈夫要能屈能伸，你是朝廷三品大员，没有皇上旨意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桑哥自告奋勇，要求护送公主，忽必烈的心中甚是欣慰，对真金说：真金，百官之中，唯独桑哥请求护送公主去东罗马，忠心可嘉呀。真金闻听就是一惊，说道：父皇，您同意了？这万万不可呀，三哥这是在试探父皇，他明知父皇不会让他去，因为他是丞相。忽必烈说：那我要是真让他去了呢？真金说：父皇，三哥锋芒毕露，又深不可测，他在吐蕃党项经营多年， 与波斯也有来往，难道父皇不怕他有变？忽必烈闻听半晌无语。东征日本始终是忽必烈不变的方针，也是谁也动摇不了的。这一天，忽必烈又召集群臣商议此事。忽必烈说，先让范文虎说说被征的情况。范文虎说，皇上，各位大人，臣自统领江浙新军并被征以来，现在已造出大小战船2600艘，水战兵器铠甲足够150,000兵马所用。经过几年的水战训练，水师战斗力足可以出海作战。臣等只待皇上一声令下，可以战船齐发出海，征讨日本国。伯彦问道，出海作战的军粮筹备如何？范文虎答，这几年江浙风调雨顺，粮食丰收，官仓充盈，军粮绝无问题。安童又问，那军心士气如何？范文虎答道，军心思战，士气高涨啊。真金说，东征日本是自开国以来最大的对外海战，非同小可，将军应该周密考虑，把海战利害思虑清楚。一旦出海，后续不济，孤军深入，再挽回可就来不及了。范文虎保证道，请太子放心，微臣有多年率水师经验，不会有差错的。忽必烈问，张喜，江浙人心可稳，百官可努力。张喜说，禀皇上，江浙人心思治，人民安居乐业，民心可用啊。百官中虽有懈怠者，但是多数为政勤勉，齐心努力。忽必烈说，江浙百官努力，民心可用，东征日本，大局不可动摇。赵良弼在督军任上殉职，令我感动。受张喜为新军督军，协助范文虎继续缜密做好东征准备，江浙各路府的军备调用由张喜总领。退朝之后，伯业来见太子说，太子，臣昨天观察范文虎这个人言辞浮躁，我怕他讲的有水分。太子，十几万大军，几千艘军船，耗费如此巨大，不可轻易动啊。臣想去一趟江浙，深入了解一下备战情况，这样会稳妥一些。北边海都又要兴兵作乱，这成了忽必烈心头最大的一块心病。不解决海都的问题，忽必烈整天坐卧不宁，如鲠在喉，寝食难安。这一天，伯彦来报，皇上，北地镇守使西班来及时禀报，海都又在召集兵马，迹象表明他又要起兵。臣已严令西班严密监视海都动静，如果能够寻到他的踪迹，即可进兵追剿。忽必烈听罢大怒道，这个天不灭的祸害，抓到海都，非把他碎尸万段不可。安童说，臣知道海都对那里的山形水势、民风民俗最熟悉，他居无定所，飘忽不定，不可寻找，只有等到他起兵进攻才可追剿啊。伯彦说，皇上，先别着急，一旦告急，臣再率兵前去，不彻底剿灭，誓不还朝。忽必烈说，先不要说这个了，二位在，我给你们说一件事。那三哥请求护送公主去东罗马， 二位意为如何？两个人互相瞅了瞅，安童说，皇上不能允准呐、三哥居心不良，三哥从党项吐蕃起家，又和波斯等国多年交往，他一旦携公主起二心，皇上该如何处置？伯业也说，皇上，我同意安丞相的看法，三哥如今深知自己受到百官忌恨，所以想通过这件事来向皇上表明忠心，又试探皇上，其居心不可预测，皇上不能让他去。臣还担心他即使是安全护送公主到东罗马，一旦有变留在那儿不回来，结果堂堂的丞相跪在异邦寻求庇护，这对国民有损呐、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真金把三哥叫到自己的宫中，严厉地斥责道，三哥，你身为丞相，应该宽厚待部下，不要倚仗权势苛责部下。三哥闻听脸色大变，说道，太子，下臣不知道太子说的是什么意思。真金严肃地说，你懂得几种语言，对不少族群的风俗都很了解，你应该知道党项人有句格言，叫为人宽者得人宽，为人窄者得人窄。三哥羞的是满面通红，说，太子，当朝为官一味宽容，朝政必然废弃，那个时候太子也会责罚臣的。真金最后说，我再送你一句话，草原上的话，驴耳朵里放金子也剥了，放粪蛋也剥了，你退下吧。真金去见忽必烈说，父皇，听范文虎被征汇报，儿臣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儿臣想去一趟江浙，好好了解一下被征，以防疏漏啊。忽必烈想了想说，东征确实事关重大，你可以去一趟，了解江浙百官，体察民情，督察北征。真金退下，忽必烈叫来三哥说，三哥，你身为丞相护送公主不合适，此事不必再提，我已选定护送人员马可波罗。三哥闻听惊问道，啊，外国人呐？忽必烈斥责道，什么外国人，他也是原国朝廷命官，在我国生活了13年，那早就是我的臣民了。三哥听罢默然无语。真金要去江浙，贺仁杰也要去。真金说，我还没给父皇请示呢。贺仁杰说，我是您的侍卫长，跟您走那还用向皇上请示啊？真金说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说着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吐出了一口血。贺仁杰一看大惊，要去叫太医，真金赶紧捂住他的嘴，要他严格保密。贺仁杰想问为什么，真金厉声呵斥他不要问。出了东宫，真金去见忽必烈说，儿臣要去江浙，想让贺仁杰也跟着去。忽必烈说，那就去吧。真金说，他还是百夫长呢，贺仁杰无大错，不能罚他这么久啊。 忽必烈说，有无大错你比我清楚，让他跟你去，看他这一次如何表现，回来再定。陈天祥到御史台府衙去见玉溪铁木儿。玉溪铁木儿说，你再等两天好吗？我这腰还疼着呢。陈天祥问，这奏章呈上去这些天了，这皇上怎么还没有签批呀？玉溪铁木儿说，这一次啊，皇上又写你写得太短了。陈天祥惊讶地说，啊，您看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吧。玉溪铁木儿笑道，你呀还惦记着写长的。皇上啊，赞许你写得精炼了。陈天祥说，大人取笑我，这皇上已经赞许了，那为何还没签批呀？玉溪铁木儿说，这看你笨的，皇上赞许你文章精炼，但是没说这事儿就准了呀。桑歌府的马厩里，驯马手们正在刷马，一匹白马高大威武，不停地跺着前蹄嘶鸣着。这时桑哥和总管走过来，二人走到白马前，桑哥接过驯马手递过来的缰绳，抚摸着马脖子说，哎呀，好马好马，真是一匹好马呀，这是谁送的呀？总管答道，啊，丞相，这是波斯国王送的。白马可是神马，这样的好白马实在是难得呀。桑哥说，我知道太子养有八黄，个个好马，哼，我要养八白，个个神马。总管慌忙地说道，哎呦，丞相，万万不可呀。根据史官记载，太祖大汗在世时也只养八黄，没有养过八白。桑哥闻听不屑地说，我养，这不就是养个马吗？行了，不要说了，走，遛马去。桑哥骑着白马驰骋在大都郊外的草原上。无巧不成书，此刻忽必烈正坐在马车上前行，真金突然看见了飞奔在不远处的白马，于是慌忙报知忽必烈。忽必烈眺望着说，这是谁呀？这是真金命贺仁杰去看个究竟。贺仁杰领命放马迎了过去。桑哥见有人追过来，于是猛蹬马肚，纵马狂奔起来。贺仁杰从一侧逼近过来，身后跟着十几骑侍卫。贺仁杰大喊道，快停下，快停下。桑哥根本不理睬，继续狂奔。贺仁杰对侍卫说，快围住他。侍卫们从三面围住桑哥。贺仁杰已经看清是桑哥丞相，就大喊，桑丞相快停下，我是侍卫长贺仁杰，我是侍卫长贺仁杰。桑哥依旧不理，调过马头继续飞跑。贺仁杰的侍卫们围住了他，桑哥勒住马大叫道，我是丞相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贺仁杰手指着车仗，用低沉的声音说，你看看那边。桑哥举目看见了皇帝车仗，跳下马来说，贺侍卫长，我不知道皇上也在这儿。贺仁杰喘着粗气说，快跟我去皇上那儿请罪。桑哥跟着贺仁杰往这边走过来。忽必烈坐在马车上，桑哥跟着贺仁杰走过来，跪在车前说，罪臣桑哥实在不知皇上在此，放马狂奔， 罪当受罚，请皇上责罚罪臣。 忽必烈异常平静地说，你那白马从哪儿来的？ 三哥说，罪臣是从青海买来的，本想献给皇上，不料该马没有好好的调训，性格十分暴烈，臣今日想好好调训，然后送到御马寺去，恰巧皇上在此，臣实在不知，求皇上恕罪。 忽必烈让三哥退下，命车长士徐徐向前。三哥回到府中，牵着那匹白马，用手十分怜爱地摸着马的脖子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。 总管说，丞相，您这话都说了，那就快送过去吧。 三哥依依不舍地说， 哎呀，你真的是一匹追风马呀，真是配得神马这两个字。哎呀，我这日子也是选的不对，我怎么就偏偏碰上皇上也到那儿了呢？ 总管宽慰地说，哎呀，丞相，您喜欢白马，我让人再找去，这匹马可是给您惹了大祸了，您还心疼它，快送过去吧，别犹豫了，快快快送吧。 三哥说，哎，你说说，我换一匹送过去行不行？皇上还能在乎这个？ 总管着急地说，不，皇上不在乎，那总有人在乎呀，尤其是那贺仁杰，那眼睛比鹰眼还尖，您要是换马，这就是欺君之罪呀。 三哥拍了拍马脖子，痛心地说，哎，我是真不忍心呢。 忽必烈回到宫中，把真金叫到身边说， 真金，董文炳已经老了，我不能再让他陪侍我了，你把贺仁杰送回来，另外你让马可波罗来见我，三日后他就护送公主出发了，我要好好的嘱咐他。 真金遵命。 忽必烈又说，还有你母亲病得不轻啊。 真金说，那去江浙的日期推后吧，我怕母亲。 忽必烈说，走吧，年迈之人经常得病，不会有大事的。 马可波罗临出发前，忽必烈把他叫到身边，叮嘱道， 我给罗马教皇、法兰西国王、英吉利国王的国书你都带过去交给他们，告诉他们我们大元国欢迎他们本人和友好使臣以及百姓商贾，我们大元国敞开国门欢迎他们，我的几个韩国都在他们门口，我们友好相处。 马可波罗答道，是，大皇上，我都记住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